环保部公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。根据方案明确，今年10月至明年3月，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要全面完成大气10条考核指标 ，PM2.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%以上，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%以上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开学前，交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交通违法整治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。近日，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出动多名警力，在北三环沿线两所小学门前设岗执法，1小时处罚20余起违法。本市开展针对出租车行业的大规模夜查，在45个重点地区开展执法，共查获出租车业内各类违法158起，包括车辆交由他人驾驶、克隆出租车等严重违法行为。针对不少市民关注的住宅小区内私设绿植、栅栏等隔离障碍，市住建委回应，开发商违法设置隔离障碍的，住建部门将不予批准预售许可，暂停网签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969， 北京 FM 969。 人生路。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梦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 随人往往。

起向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，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 似乎从孩子出生起，我们就教孩子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我们在为人父母之后也会更加约束自己的言行。你嫌孩子太小，不愿告诉他这个世界有多邪恶，坏人却不会嫌你的孩子太小。从小生活在真善美教育中的孩子，就像生活在一个真空里的孩子，一旦走入了大学，走入了社会，面临独自生活时，可能会被骗子蒙蔽，轻则骗财，重则丧命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请在告诉孩子这世界很美好的同时，也要提醒他这世界同样存在着丑陋和险恶。 却在命运中交错。

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 我是魏晨。 我是对了叮当。 我是孙俪袁咏琳。 我是张志成。 大家好，我是贤子。 我是卓依婷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小刚周传雄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我是陶虹。祝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黑夜，黑夜，白天，白天，都有人向往自由，都有人向往自由，自由。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24小时的全天守候，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，初心未忘。2017年9月6号，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。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，这个九月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也。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。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哦，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？多年以后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？哦，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？多年以后还想看一看你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《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》，规定明确指出，不得向未认证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跟帖评论服务，并加强弹幕管理。该规定自2017年10月1号起施行。今年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根据日前公开的数据测算，北京市小客车中签难度再次刷新，约854人抢一个指标。新能源指标方面，个人和单位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已用尽，申请人需要按照相关规定轮候配置。喜剧是观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。北京市文联日前透露，2017年北京喜剧周将于9月13号开幕，17部近年来涌现的喜剧佳作将在12天内演出60余场。2年前，因为经营无力，风和轩原址出租为卖鞋卖服装的门脸，今年疏解整治促提升中，拆了门脸房，清了开墙打洞，老字号又找回空间，重张迎客。 在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夜幕洒下，长天鹊桥之上的牛郎是否还在履行千载之前的诺言呢？是否与织女还在留恋？我不知道这些，我只知道每年的七夕，天下之鹊尽赴银河，只愿天下一笔佳话。桥头的情侣执手共盼江畔的灯火，演绎一段爱的佳话。七夕的回忆如影随风，伴随着天涯游子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来自于张学友，你的名字，我的姓氏。 曾经说过寻觅爱情，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，而我跟你平静旅程，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，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，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各最惬意，只需要

守护我的回忆。 都说善良是你为自己留下的路标，但很多时候没有原则的善良会成为伤害你的那把刀。我们相信这世间大多都是真善美，但也会有魔鬼，有邪恶藏在人心之下，我们无从分辨，但并非不具备防备之心。孩子的善良尤其需要底线，因为那是懂得保护自己的智慧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面对美好的世界，我们应该热爱，但无论何时都请对邪恶警惕，学会自我保护。

这里全年气候温和，年平均日照3300个小时，是欧洲阳光最充足的地区，而且美景多多，度假资源丰富，使得葡萄牙成为了欧洲人退休向往的国家。葡萄牙人都说，没去过里斯本等于没见过美景，而里斯本的美景几乎不需要攻略。这座几乎没有高楼大厦的首都，光是一片片红色的屋顶就让人觉得精致，每一条街道都弥漫着人文的情怀。看腻了高楼的你一定会立刻的爱上这里，各种的颜色在这里混搭，就连一扇扇窗都填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就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。从街道到小巷，到电车、雕塑、屋子、椅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店，都流淌着别致的文艺味道。这里的每一撇景色也都散发着悠远历史的味道，很容易把思绪带入其中无法自拔，所有思绪随之穿越到远古的时代。张智霖曾在微电影《时差》里说，也许此刻的我不顾付出什么代价，只想离开一下熟悉的轨道。而他正是在西班牙的首都里斯本邂逅另一个不同的自己。里斯本建立在七座郁郁葱葱的山丘上，坡街遍布，因此被称为七丘之城。有人说它是少了大城市繁华的欧洲农村，与西班牙同为伊比利亚半岛的两颗航海大牙。它不像西班牙那么热情奔放，里斯本更为安静、怀旧和小清新。与同在南欧的巴塞罗那、马德里相比，里斯本也更有生活气息，历史也比巴黎和伦敦更加的悠久。这里全年的大部分时间温暖如春，四季常青。塔古斯河从这里流入大海，然后便是阳光普照、波光粼粼的一片汪洋。这座城市非常的诱人，玲珑别致的小巷、有趣的商铺、哥特式的大教堂、独特的桥梁和丰富多彩的社区，以及回荡着传统法多音乐，无疑让整座城市充满了迷人的气息。里斯本的古老和衰败有一种致命的美感，而这个城市跳动的都市生活又吸引着你去发现，去获得全新的灵感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王子骑白马。